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吕德同胞协理会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欧洲地区本部15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声明主张，为了防止战争，维护祖国和民族的命运，就必须消除把美国认作救世主的亲美式的政权，坚决履行6·15共同宣言和14宣言。